民主刚果鲁莽巴主义统一党在历史性平壤宣言维护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上签署，在15号举行的党紧急特别会议上，继宣读平壤宣言后，总书记昂图安基赞加代表全体参加者的一致意愿在平壤宣言上签署，签署文件是被转交给我国驻民主刚果代表机构的。